我背叛我的灵魂，除非我可以假装快乐，除非你忍心放我一个人难过。 重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映这伟大化身。其实我想但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。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谈漂亮